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革命世纪碑，伟大领导的足迹永传后世，在咸镜南道人民保安局落成。落成仪式24号举行，有人民保安员、内务军军人和职工参加。他们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革命世纪碑敬献了花束和花朵。咸镜南道人民保安机关凝聚着白头山卓绝伟人为加强和发展人民保安工作而呕心沥血的不可磨灭的领导业绩。